深刻体会，对爱感到胆怯，还好有懂我的你给我安慰。 看你失落的脸，又在为爱憔悴，我心痛的感觉竟如此的强烈。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

太多。 春天。